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 To say, like a joke or a memory,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me now in the light of day. 21:05:2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10月11日星期一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嘿、hey, ，新的一周开始了， 是我带来第一首歌曲比较安静哈、来自这个 Adele 的一首吉他弹唱歌曲，叫做 Million Years Ago， 有点像，怎么说呢，你那个庞贝的那个。 庞贝啊的续集啊，对对对，有点那个意思， 就是很有意境感的歌曲， 是是是， 甚至还带着一点儿情绪中的低落， 哎，感觉千年等一回那种感觉。 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天气这么好，你的第一首歌带得如此之伤感，嗯， 因为清冷，因为这个空气中有清冷，就是你再足的阳光，这几天你都能感觉到，哎，那三场秋雨是带来了很大的那个清冷的力量。 好消息是，这周看天气预报显示呢，雨水少了许多了， 好极了。 但是呢，在温度上确实是开始一路啊，走低了，大家要格外的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度到啊，就是最低温度是6度。明天呢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8度。星期三最高温度18度， 哦， 最低温度是10度。而且星期三呢会有一点点小雨啊。 是是。 目前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全新的一周开始了，男左女右的陪伴也开始了。向新老朋友打个招呼，特别像在聊天室哈，为了男左女右的排面啊，经常会光顾打卡。这个点心心啊，各种为我们的节目啊增光添彩，添砖加瓦， 就是感谢大家， 哎，对，让这个大家走过路过感觉到这档节目虽然已经这么多年了哈，但它依然可以免标啊， 这是我这感觉他说出来的时候， 这个， 我都觉得自豪， 对，这点上是我要谢谢大家的，如此久的一档节目哈，我都不敢想象。其实可能今年我们的优势是在于我们换了一小时， 对， 就是我们提前了一小时，等于我们是战胜了去年的爱得更久点， 嗯， 所以对于明年来说我们的这个要考虑的东西就更多了。 是， 好吧，东城区的叶谦你要加油哦， 你不是让我再弹唱几首呗。 在繁星点点的夜晚，是否你也会偶尔孤单，习惯是对自己试着依赖，时常想念却很少隐瞒，把你温热的拥入我胸怀，时间会冲淡所有不安，我想和你在一起却不敢，怕说出来你就不在。我在日落之前等着你回来，不再让你觉得孤单。我还躺在这里置身事外，别让我猜你的答案。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温柔地拥入你胸怀，不安会随着时间冲淡。我想对你说每一句晚安，我却不敢也不能坦白。我在日落之前等着你回来，不再让你觉得孤单。我还躺在这里置身事外，别说出来你的答案。我在你的身边安静的等待，直到我们都两鬓斑白。时间过得太 们却总有太快，我出现在你每个未来。时间过得太慢，却总有太快，我停留在你的未来。 我的开工歌曲表达了我和大家的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在一起啊！而且这个在一起的在呢，它不是这个现在的在，而是 again， 就是再一次的在 啊，在一起， 在一起， 哎， 啊、 之前就在过一起啊。 来自于佳韵哈、啊，非常情深意切，而且他的这种唱歌的调调很洋气哈、啊， 嗯， 也是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人。 我差点以为你在放许嵩。 哎，对、 啊、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批很优秀的音乐人， 是 啊，对，他们的音乐是很耐听很舒服的，尤其这一首歌哈、啊、就是在夜色浓浓的时候，在秋色满园的时候来听，哇，真的是有幸福的感觉。 嗯 嗯，希望男中女又和你在一起的这么多年里哈、啊、可能有些夜晚你不够幸福，但是大多数的夜晚里你体会到的都是音乐还有陪伴的那种幸福感， 对 对吧？一档幸福的节目，它是会让人有吸引力想去和它继续走下去的，好吧？ 其实很多事没什么大不了， 对对对， 就幸福的走下去。 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在聊天室的黑板上哈写了几个大字啊， 是， 很多事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对， 虽然发生的那一刻哈，我们会觉得情绪是受到刺激的、波动的、啊，有点反不过来这个劲儿啊，就是整个人都很扭曲啊，等等等等。但是啊，当你一点一点的捋顺它，或者是你开始一点一点的去处理它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没什么那么大不了的。 对 哈，如果你对这句话还有目前的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有类似的感触，在这个夜里想互动的话呢，可以继续登录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绝对的追求这个 KPI 了哈， 是 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秋天凉了嘛，也想早点睡觉哈，注意休息，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呢，如果能够让你继续听着听着睡着了， 嗯 啊，不用那么劳累的写小作文啊，为我们这个家园的旺盛而费力的去点赞啊等等，只要你休息好，身体好，精气神好啊，在你的领域中越来越好，这才是一档老节目所应该给你的东西。 所以多少来点热情的东西吧，来自 Coldplay 的 Lost。 当我这番话说完以后，发现聊天室散场了、 老叶， 哎， 你是不是忘了我说的，咱们在第一时段要多多的放一些大家能够有共鸣感的、耳熟能详的歌了 啊？这你们没有共鸣吗？ 没有， 这在《Love》那个《Viva La Vida》这张专辑里是非常著名的一首歌，而且是很重量级的，这排在了专辑的第三位，是叫《Lost》。 但是你要放《Viva La Vida》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放过了，放过了。但是 你不要放过他， 不，我不能总不放过他呀。 反正 我不能总不放过、 因为是欢迎大家入场嘛。 是 我刚才在聊天室里看到一位老朋友，这个老朋友的概念就是当年我们在这个微博上聊天的时候，大家呢就会有几红几红的红人榜，你还记得吗？ 啊，有有。 对，然后每个人都会认领一个自己的序号。小七亚金记不记得？ 也记得， 对吧？ 太记得了。 他来了、等于也搬迁了到这边了呢，现在已经是两道杠了。他呢就跟我们讲哈，时间能治愈一切。 是的， 回想青春年少的那些伤痛，现在都觉得没啥大不了。 那可不是， 小菜一碟。对，但是我觉得少年和青春之所以美妙，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多的了解，对吧？ 那个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是那个时候的美妙是无可替代的。你这个时候，当然这时候这时期这个时代的你也有美妙的东西，也是那个时代你无法就是说预估的，你根本不知道以后会如此美妙，对吧？就你比如说韩立一个人，他以为自己以后会儿孙满堂，或者是怎么就周围哎呀这个那个的，然后其实他没想到自己哎孤身一人，但是很美妙，他就是那种感觉。 他怎么听上去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 我也没想到我就变成那个百孝图。我原来以为自己会以后会很美妙的，一个人去看海，一个人去什么什么就赏月，一个人跟朋友爱怎么玩怎么玩。结果一下我变成了这样般的如此美妙，是我一下变成了这个儿孙满堂，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命运有他的剧本， 对， 你不用自己脑海中好像自编自导自演了很多未来的未来哈，但实际上未来的未来里有太多的元素都可能发生变化。 是的， 对吧？也许你可能大一的时候感觉周围的人他们都在恋爱啊，都有自己的伴，然后你呢一个人去图书馆啊，一个人去各种各样的奔波，觉得好劳累。但是呢，嘿，多年以后你发现只有你最早的啊有了另一半啊，然后还做了妈妈。其实这种事情在大家的生活里都是比比皆是的， 这很奇妙。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宿舍里那个最文静的女生，后来可能是最火辣的， 疯玩疯闹的那个， 不是说，应该说她是最给我们感觉最早啊，相夫教子啊，一切一切都不像我们所想象那样。这也挺有意思啊，生活还有命运都会有它的反转嘛。 人忽然想开了。 刚刚呢我和叶谦哈都在聊天室里 po 了一些照片，我觉得这个聊天室它跟以往我们的红人还有微博时代所不同的是，它会有发照片啊，比较及时，大家互动性更像是在一个群里，就像你手机一个500人的群里啊。 对， 当然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这个群到底有没有500人啊。我们曾经说过够1000啊，我们才可能到明年15年的时候会有定制版的收音机。 嗯， 也5年过去了， 我很期望啊，因为我这台用旧了，我换一台，换台大点的。 那你开始攒钱吧。 好。 如果说你也曾觉得我很普通，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啊，平庸似乎不可怕，是谁打消了不切实的梦？无数次想象自己淹没人海中，偶尔会觉得自己也与众不同，成为谁口中的那个谁，可能还碌碌无为，即便你说我在痴人说梦。如果我注定普通，也要仰望那片星空，哪怕你说没有用，做一场梦扑一场空，孤独的路一定有风，不为命运吹动，哪怕有1万分之1也往前冲。 天空。 《湖水的少年》中的插曲，来自唐汉霄，作词、作曲、制作、和声并演唱的《普通》。 像这种制作，就不求人， 这叫做休想赚我一分钱。制作人 不求人， 对， 哎、 对，有点跟李荣浩哈这个路线 是。 而且他的表现力哈，在这首青春感的歌曲里面，也是给人浓浓的向上感。把这首歌呢，也推荐给所有的初三的朋友、高三的朋友 啊， 因为他们在复习当中非常需要这样的音乐。 对，这个是冲劲儿的。而且刚才你说这主题是涉及水，什么游泳还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部电影啊，也是在国庆期间上映的一部电影啊、在国庆期间的电影真的要推荐大家去看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真的非常的好看哈、啊、走进电影院，然后当你出来的时候，内心真的是极大的震撼。 是那个战争场面，其实说实话谁都不愿意看见，但是呢你要是看，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国内拍的这个，就是说复原，就完全的就是说尊重就是当时历史的这种感觉、然后复原到战争的这个场面，确实很震撼。虽然是我是大家都是和平主义者，不想过多的更看到这些这个人间的这个残酷，但是肯定是你要知道，我就必须得折服咱们现在这个摄影技术、拍摄技术。 对，走出电影院的瞬间，你就明白了，真的，我们如今的生活啊，我们现在的山河无恙，我们的一切的繁华，其实真的是那么多的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我在看长津湖的时候，在因为它这电影很长嘛，三个多小时、就是在尾声的时候，我是 真的电影院里最后一个走的人 啊， 因为我要看到最后有多少人在参与了这部电影的制作。 你等你有等着看彩蛋的习惯吗？ 我倒没，因为我知道这部电影它有人说最好的彩蛋就是当你从电影院走出来，看到这个时代是那么的和平繁华， 嗯， 人民安居乐业，就再也不是当年啊那种战争纷乱哈。 是， 哎，那一刻才是最大的彩蛋。我当时就想知道这样的一部电影哈，它是背后需要多少人，尽管可能每一个名字都非常的小，然后滚动的也很快，可是你在看到他们的付出，才能让这样的历史啊，让年轻的孩子们可以在电影院里三个小时去了解抗美援朝，了解我们国家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对，我觉得对孩子来说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影片。 或光这个 嗯 特技组，就你就知道要多动用多少人了，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影片哈，值得我们走进影院。而且三个小时其实你一点儿也不觉得长， 嗯， 就我当时还怕饿，我还准备了一点吃的。 看这种片子可能你 真的没 有，你的情感和 什么，对对对， 不允许你去吃东西了，已经 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因为没吃晚饭嘛，我害怕自己饿，但真的没有，反正是很好看的一部影片哈，大家值得走进影院。已经是21:28了，我们要转个身，在第二时段和大家继续的听啊，东城区的叶谦为我们弹吉他。不知道三天没有听有没有想啊，甚至说就实在不想啊，反正你就可以先划过，然后第三时段呢会有暖文章和冷笑话，对吧？ 啊，我这边就可以划过了啊。 我就有的人不喜欢嘛， 啊、 对吧？ 也是， 我就不喜欢嘛。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 哎， 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年10月11号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二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 对，有一段时间了哈，我们增加了第二时段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从这个上星期的数据表明呢，好像好了一些嘞。 啊， 对， 有渐入佳境。 对，看来就是你知道你要弹吉他的人越来越多了。 哈 啊，我不能说是 你给我散出去的吧？也难怪你有这节目，你用这节目就给我散出去了。 好，不出门。好，让我们先来一首歌热热身啊，请大家都在各自的家里啊准备好。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位在这个东城区夏花小马扎准备好了的生如夏花。 哎呀， 他说我 这是老朋友了， 静等啊弹唱了。朝阳区的我也准备好了、啊。 我跟你说，今天这歌啊， 哎，我怎么说呢？韩立他都知道点唱，韩立他都知道点歌了，你知道？他现在守着我的点歌玩了、啊。 对，这一首歌是我点播的哈，所以他上周呢去把他曲子扒下来了。我们一会儿来一起考察一下到底怎么样。 用他最喜欢的偶像的歌哈， 对， 为自己暖场，增加气势。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我倒是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这是您点的歌。 对，这是一首60年代的歌曲哈。 是，我还以为你要唱，以后你点歌自己唱啊。 还有那两下子吗？啊，来，让我们一起掌声。 对， 欢迎一下叶谦。 韩立点的这首歌其实挺经典的。有好多朋友都喜欢 See you with a kiss 一吻 风 剪 So w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 sent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the letter See you with a kissIs this gonna be a cold, lonely summer? But I will repent in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e you with a kiss. I see you in the sun. I hear you. we were. I run to tenderly hold you, but darling, you won't be ther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knowing the love we will miss.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the September and see you with a kiss. 我也给我一点这个旋律，我给大家英文小翻译一下。 嗯，好。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哈。 对。 来，虽然我们不得不分开来度过这个夏天，亲爱的，我向你承诺，我会给你我所有的爱，在每天的信里并以吻封缄。是的，今年这个夏天会是既冷又孤寂，但我会弥补空虚，我会送给你我所有的梦想，在每天的信里并以吻封缄。你我会在阳光中相见，我想听见你的声音犹如天籁传来，我要跑过去温柔地拥你入怀，但亲爱的，你并不在。我不想说再见，分开在这个夏天，知道我们会彼此想念。来，让我们相约，发个誓，九月再相见，并以吻封缄。是的，今年这个夏天会是既冷又孤寂，但我会弥补空虚，我会送给你我所有的梦想，在每天的信里并以吻封缄。哎呀，60年代的人多浪漫呢。 嗯，这可能是你喜欢的那个年代的原因，你也喜欢那个年代的这种情怀。嗯，我是觉得 你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叫以吻封缄的这个声响上的效果。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是没有声响的，他用吻，他是这是一个 轻 轻的吻，他不会说我给你写完信然后我对，不会在信封上来这么一个那种，他是不会的，他肯定 是浇水的感觉， 他肯定会轻轻的。 对，要不怎么说过去就是很浪漫很慢啊。 对， 就是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是写信然后折信啊，送进信封，然后呢另一个人拆开，上面会有你的温度啊，会有你所有的那一刻的情节，他都会想象出来。 对，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其实略带伤感但也很浪漫的歌。 嗯嗯，它里边提到了阳光，提到了夏日，但是呢他还有一种孤寂感，是因为他要跟他的恋人分开，他没办法跟他恋人在一起，所以他就是这样了。 对，他们还相约在9月相见。 是 啊，那你说刚见完现在10月了哈，应该是还沉浸在见面的那种喜悦。 嗯， 当然也会有一些异地恋嘛哈，或者是异国那种难过的情绪之中。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哈，我们把这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今天晚上东城区叶谦弹奏的这首是我点播的歌大家都喜欢。 哎， 啊，各位喜欢的话可以到聊天室扣一。 哎呦，我差点以为这也是我弹的呢。 这个也是我希望你学一下的啊。来 哎呀， 来， 我的天哪。 对，你听听这个吉他声。 是， 这首歌的前奏太经典了。陶喆，等 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意外。 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动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 普通朋友 必须要升级为特别的朋友、 啊、学了学，我还是别唱中文歌了啊。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走得更近哈。 对， 本来是用这首歌给你一个方向，对吧？ 情我倒是会的。 哎，对，这就是上瘾了啊。不好意思，我们要接下来走流程的， 不能只是普通朋友。 哎，节目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 啊！对对对 啊！因为刚才我看了一下，在聊天室中哈、啊，扣一的量不是很大啊，所以可能大部分都想扣二。我们希望这一周的四个晚上哈、啊，东城区的夜间会给我们带来更多非常啊直指人心的，让你的心弦也会被撩拨起来的哈、啊。 努力努力 努力啊、嗯！当然，也有一些围观群众不怕事儿小。说丽你也得上才艺 哇、哦、人家已经不能容忍你十四年如一日的暖 没才艺怎么着要不我走啊 不是哎你这 给你们来点 别 能唱会跳的女友们 我特听不得这个女孩在我面前说、啊、那我走2005 didn't come with a warning, but fame is unkind. Put me on top of the world, couple of girls, and then left me behind. So let's take a photograph. You can show it to your friends and laugh. I'll tell you what I'm doing now, but you don't really wanna know. I wrote you a love song, now it's something that you hate on. And I'm sad the record's broken, but I don't think I can write a better love song. Without it I'd be no one. And now that you've forgotten me, tell me how to write one better. I'm not gonna lie, say it didn't work out. Cause I live in a big house, made a few pounds, nice car on the drive. And I went round the world once or twice, saw the sunset and sunrise. But for big highs, there's a big prize when all you do is criticize. Sure, let's take a photograph. You can show it to your friends and love. I tell you what I'm doing now, but you don't really wanna know. I wrote you a love song, now it's something that you hate on. And I'm sad the record's broken, but I don't think I can write a better love song. Without it I'd be no that you've forgotten me. Tell me how to write one better. I don't think I can write one better. Something that you hate on. And I'm sad the record's broken, but I don't think I can write one better love song. Now it's something that you hate on. And I'm sad the record's broken, but I don't think I can write a better love song. Without it I'd be no. I woke up this morning and realized all I do is apologize for a song I wrote in 2005. 是詹姆斯布朗他描写的一首歌曲啊，年份跟他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已经相差了12年了。这是他的一首歌叫2005，但是他出这首歌曲的时候是2017年了，已经是。 嗯，好的，已经是到了晚上的9:51了哈。这个环节呢，从叶谦开始弹吉他，大家呢慢慢的接受啊，到开始期待，到现在可以点唱啊。 哎呀，都可以点唱了。 再到后来又需要一些伴舞啊，伴奏啊，伴唱。 哎，你等会儿啊。哎，刚才有一个好主意，你可以伴舞啊。我可以拍一些视频， 不是这个节目现在都需要这样了吗？就是已经走下坡路到这种程度 了吗？豁出去了都。 对，我们其实都应该知道自己有什么，没什么。 是 啊， 不要去奢望一些自己真的无法达到的一些东西、啊。 你有的没的都想上，你并不是能带货的人，你还敢用这招，对不 对？ 对， 你一定要就是有一颗上进的心，但是同时也要客观的认知自己啊，不要说这句话，我一直都觉得。比喻起来特别的形容起来特别的贴切，就是你不要像蛇一样吞掉比自己大很多的东西，虽然你吞下去了，但是你的吃相并不好看。 嗯， 以及你看蛇它吞了一个大的东西之后，谁都能看到它吃了什么，就显得很尴尬。 对， 本来很纤细的身材，对吧？ 对呀、啊， 就是硬撑撑的把自己弄得好像狼狈不堪了。 人动物都有这种，就是说恨不得 就要吞大象嘛，对吧？就是想吞大象这种感觉，但是他你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啊。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你真的需要这些吗？ 对呀、啊，你也消化不了、 就是。对，比如说，大家真的需要我特别特别会唱歌吗？ 需要，我急切需要啊。 那我走。 怎么又我来一遍这个？还是那套啊。 其实成年人的世界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接受自己的普通。 是， 我只要做这行，这个职业基本技能我是具备的，那其他都是锦上添花，都是老天赐予每个人的一些福报的东西，可能我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对吧？但是我有的东西可能别人还没有呢。 哎，这样想就对了哟。 接受自己的普通。 原来我们都是自平凡，没什么不一样，软弱的时候特别怕孤单，总嫌夜太长。我还记得你熟睡的模样，像个孩子一样，轻轻呼吸着未觉的嘴角，透露着倔强。此刻你睡着了吗？你身旁的人，是你离开我定居的天堂。此刻你睡着了吗？还是有遗憾，在失眠夜晚。如果当时真再爱了一场，也许我体会不到爱情，看清自己模样。如果今晚你也想起我，经过了一段空档，原来我们都如此平凡，寂寞而平凡。 你看唱歌这么好听的江美琪小美，她还说自己原来我们如此平凡 啊。是啊， 你看 人人都有对自己非常冷静客观认知的时候哈，原来我们都是如此平凡，哎，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小确幸啊，一样有自己的闪闪发光的地方，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可以通过你的努力哈，可以通过你自己的创造让你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对，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呀并不是坏事情。 嗯， 你有几个是就是人中龙对吧，人中凤，他忽然就是让你变得此生都不消停，那你是想象不到的。大部分人99%的人是这一生都很平平淡淡，就是很安稳的，这就是非常大的福气了，这是非常大的福报了。 想一想哈，你此时此刻能够在温暖安全舒适干净的空间里可以睡一个好觉，天亮以后有一份自己可以去为之努力的工作啊，或者说需要你去照料的家人，一切的一切虽然看似哈每天每天都是这样的重复，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呢，其实你也在收获着自己的一种成长责任啊，还有一种内心里的充盈。 没错， 这是很重要的。 嗯， 时间到了晚上9:58，我跟你讲第三时段的才艺就要来了。 也有。 嗯，我告诉你们啊。暖文章这块 儿啊，因为他都撸胳膊挽袖子了。 哎， 你要跟谁干？ 关于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也将会用一篇暖文章啊，来给大家彻底全面的论述一下 啊，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去想问题，对吧？尤其是新的一周刚刚开始，十月即将过半，水逆还没有结束。 是啊，是啊。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该怎样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绪和心态？对吧， 来让韩丽姐姐教教你们。 不用，也许是阿姨啊，都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广播的陪伴。男左女右第三时段见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1日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第三时段，大家如果经常听这档节目的话，会知道啊，即将有东城区的叶谦上第二个才艺， 是 啊，讲冷笑话， 就是你姐韩美那天到楼下。到楼下超市非要买一款糖啊，进去就哎兴高采烈说那款糖特别好吃，就叫哎老板那个有珠穆朗玛吗？老板在那儿冷场啊，二人对视，老板没答他话，就看着你姐沉默，然后半晌呢，你姐可能意识到 哦，我可能说错了啊，没在管他。那这是哦，对，有喜马拉雅吗？老板又跟他对视，沉默，足足有20秒以上啊。老板发话了：“我知道了，您是要阿尔卑斯啊。” 没有那250的姐姐，哼， 他如愿以偿了啊，吃到那个糖了哈、啊，我不知道，反正就他就是既吃不记名字啊，这个也挺可爱的。刚才来自 Ken 基恩乐队啊，也有人管他叫凯恩乐队，这种名字反正就是译音嘛。然后这个歌的名字呢叫做《夜晚的安静》，可是我觉得这歌挺热烈的哈、啊。这歌的名字叫做《Silence by the Night》，夜晚的安静， 内心的安静吧， 嗯。 好吧，22:06啊、此时此刻我们也需要一篇暖文章，让睡前的时光变得更加安静一点。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很多事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秋天的萧索常常会影响人们的情绪，诗人也感慨自古逢秋悲寂寥，加之来自生活的种种压力，于是失眠沮丧提不起劲儿，甚至是抑郁 都可能找上门来。我也赶上了这趟有点情绪的波动的潮流，面对不断堆积的工作量，一团糟的生活琐事，从一睁眼就开始忙啊忙，但又常常掉链子，效率低，压力大，动不动就哭，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困却睡不着，什么加油、坚持、挺住的口号都没有办法让我提起劲儿来。正当我即将被泪水淹没时，我看到一个令我醍醐灌顶的说法，当我们很努力也一直达不到某个很高的目标时，就会产生低落的情绪，这种情绪正是身体的自我调节，它在阻挡我们继续做无用的投入，激发我们做调整，防止无止境的消耗自己。当你感到持续的不开心时，也许正是身体在发出提醒，我们努力的目标出问题了。有个朋友曾告诉我，他感觉自己真的很累，因为父母一直在吵架，每一次吵架都需要他回家去调停安抚，自己的工作已经让他焦头烂额，还要时不时坐高铁回家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就为了他们可以重归于好。这段时间他的心情明显好了很多，我以为是他的父母终于彻底和好了，没想到是他说，是我终于发现并承认我管不了了。他说那天凌晨我又一次接到他们吵架的电话，我本想起身回家，但突然头一晕瘫在床上，我猝不及防地大哭了一场。我自己不希望他们互相伤害，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没办法了，感情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是我拼了命也无法修复的。哭过之后我放弃了，也就变好了。这个放下的过程只有寥寥几句，但我知道真正做到尤为艰难，各种糟糕的情绪会一次次的对你发问，你的执念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调整或放下。这些发问也许会动摇你一直以来坚持的想法，也许会背你，也许会逼你面对自己的无能。当然这个无能是加引号的，但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转机，它会推着你去寻找帮助，去调整目标，去真正的接纳自己。很多时候事情的困境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钻了牛角尖，此时你需要做的就是改变。完美主义者可以放下执念，允许自己有普通人都会犯的小迷糊，职场妈妈可以直面现实，一个人永远做不到家庭和事业的双百分，承担了过多工作任务的员工可以尝试向上级反映，寻求资源或调整目标，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应当并可以做出的改变。正如这句话所说，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奇迹，命运一直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自己。当你开始改变自己的时候，很多东西就跟着改变了。下一次当烦恼降临时，不妨试试从自身找找问题，调整努力的方向和节奏，学会给心灵松绑，你会发现很多事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你想一想，很多事是不是因为你的执念过重， 才导致你力不从心呢？ 有时我也想过会如何走我计划好的人生，可有时我也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上电影一样的爱情，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回的旅程，到这里遇到你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有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有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普通人》啊，我只是个普通人啊， 怎么就变外国人了？我只是个普通人，普通。 其实我们都不是什么大不了了不得的人啊，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每天就是这样的上班回家啊，内心里有一些自己惦念的事情，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普通的快乐人，快乐的普通人 啊。今天已经两次强调了，我们其实要接受自己的普通并快乐着。 嗯，因为好多时候如果你对自己要求过高的话，当然对自己要求是对的，对吧？人不能一直都想、人不能一直都是碌碌无为嘛，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个要求和自己的一个方向，但是并不能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味的觉得我必须要做到那个水准，对吧、 对， 我做不到我跟你讲我饭也不吃了啊，对吧、啊，我今天晚上觉我也不睡了 耶， 不要这种跟自己较劲啊。就像我如果说哎呀，为什么我唱歌就不如别人好听呢，不行，我得报个唱歌班啊，我得好好的系统的学一下，我必须有朝一日在这儿也先弹什么我就唱什么啊。给我点时间， 其实犯不上哈、 对，就是当你使劲的努力，可能你也就是个平均分65分 人呢， 分的人 其实有很多关键的时候可能能呈现出你是否主控自己的成败，是在生命期重大的转型期，就是你的转变期， 有的人一辈子就是这脾气，就是那臭脾气，他一直没改，就从生下来你就能看出来这孩子脾气不好。然后呢他最关键的就是他转型期转变期，他能不能就变成好脾气，能变成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以后主控自己情绪的人，这个是特别关键的。 对，看到自己的闪光点，同时呢也接纳自己的不足，比较智慧的哈，能够把自己的优点变成你人生当中给予你更多快乐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对，我就觉得如果你掌控了这个，那真的是受益匪浅。我原来是一急脾气，后来你韩立跟我14年，他知道我是一个其实是变成一个慢性子。我就是变成 什么时候急过呢？ 我原来你不认识我的时候，我是那种雷厉风行，而且是我看不得别人慢的那种人。现在 咱俩在一起做活的时候啊， 现在我唯一还保有着这个一点点秉性的是在球场上，这剩下的在生活中我完全就没有了。就可能你们说这是磨练也好，是什么也好，我觉得我受益匪浅。 这是不是年龄的关系呢？ 快不起来了哈，你说的是，但是我那不至于，因为我在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知道可以放慢，可以放慢。 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时间，还有人人都在。必须要面对的一些事件的考验之后，比如说你做了爸爸，对吧？ 对， 你的角色的转变， 哎，你急不得了。 对，你有好多东西不是你自己主观变化，而是客观给你这样的推力。 对， 他一定要让你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还有就是我们说时间的一个流转，你的身体会在7年之后，它就会发生一个细胞的一个更新。 是， 很多的东西你不得不信。哎，我举个例子哈，我有很长一大段时间。接受不了黑胡椒 啊，这个 就是我 这，那你没法吃一些牛排的一些调料， 对，很痛苦，就我就不喜欢吃。还有就是不喜欢，就是有一次因为喝咖啡造成了一个啊，好像身体的不适之后， 心悸， 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喝咖啡了，有将近有7年了吧。哎，今年全部都恢复了 啊。你要把它当成啊，它很香，对吧？它确实是在生活中它是一种享受。第二呢，我认为它最大是它的功能性。你比如说我今天起得比较早，我觉没够睡，但是呢我又必须得去工作，我又必须得去开车到一个地方去，这个时候这一杯浓咖啡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救你命。 我倒没有说是要提神，我更多的是觉得它的味道，就比较喜欢黑咖啡嘛， 是， 就是它的那种纯度啊， 它又香又有功能性。 对，以前我真的发现以为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废掉了啊，就功力已废掉，后来发现哎，你要相信这个7年就像你看一场电影一样，这场电影散场之后啊，这个空间空一阵子，它还会再放映电影， 对， 对吧？你还会再次走进去。 是， 哎，一切的一切其实命运有它的一个安排，你别说那么绝，这件事情真的与你永远无关了吗？ No 啊， 所以综上所述吧，就什么事情都要适度，然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都能认清。 但是我仿佛听到了有一些朋友的声音，我就是不吃香菜， 那 我永远不吃香菜， 那你肯定的， 我恨死香菜。 我小时候我也是发誓说这辈子我不会碰胡萝卜的，但其实后来我觉得胡萝卜挺好的，你都会转性的，都会有转性的那一面。 但我至今还是不愿意碰茴香 啊，茴香做馅儿也挺好吃的。 可能再过个7年吧。 I want

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分50秒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一次回到领华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十月份了，十月中旬了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还好10月11号、离中旬还差4天呢，而且都过到11号了，我们还不知道是十月吗？ 因为前些日子大家都放假，我要提醒大家，这一个假期回来，其实他已经冲着中旬去了啊。 好的，22:31。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你们要不要听那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你来吧。 大家晚上好。 I'm stung in a daze, yeah, the whole street set ablaze. Sun and love they say makes you feel this way. She liked his eyes, she wanted more.Baby, gonna have your smile for sure. He's still a lovely girl, smelling sweet and soapy like fresh air. She saw him looking, acted like she did. 会看到你的笑，终于会有那么一天，我会体会你的心。过去有太多的回忆，未来有太多理想，我们有太多的故事，要说出来我会哭。流着快乐的眼泪，踏着不断成长的脚步，我们共同拥有的疯狂，别人很难能够真正体会。有一天，有一天，当一切都越来越远，有一天，有一天，当我们都不再改变。 声音非常丝滑的苏慧伦带来这一首《有一天》啊，迟早都会有一天啊。 哎，怎么找我算账是吗？ 没有，就是你想的事情，它就会实现的。 对、 啊，有一天，有一天，我们老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是啊，哪怕是回想起来回路有点慢啊，或者是哪怕回来的这个回应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它总会给你一些回响。啊，总会给你一些回应的。 对，刚刚唱歌的苏慧伦哈，其实年纪真的也不小了，所以有人说，你知道吗？刚才给你唱歌的人，他已经真的， 哎呦， 1970年生的人， 你 51岁， 真是。你这么一说啊，有很多时候我还真是念念不忘一些，歌手啊，或者是当时的那个影星啊什么的，我还想再看他们的作品，还想再听他们的作品。可是在当我再看到他，哎，好不容易他们出了的时候，我会觉得哟，这个人 衰老得很厉害，就是说啊，年头真的是一下子不饶人，一下过了这么久了，我真的真是上一次听他可能是在17年前或者是18年前，这一下子人老了。 苏慧伦他的这个整个状态都还是大家当年看到的，他有点娃娃脸嘛，就是还是很那种玉女掌门人的感觉。 还好， 对，这个我就特意看了一下哈，天蝎女一枚。 哦，那还可以，玉女掌门人啊、你很喜欢这个称号，你也长一次， 长不了， 长长志气。 但至少肯定，在对自己的容颜啊，在这个保养方面啊， 是 啊，还有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持续美丽这件事情上，还会一直努力着。 而且南方这个气候还是算是养人，很养人的一个地方。 起码我觉得它有一种很脱俗的感觉， 嗯， 对吧？这么多年来，虽然在歌坛里哈，不再是像当年那样很活泼的歌曲很多，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当他再一次在你的耳边出现的时候，你依然会被他的声音打动。 好，下面这首歌来自 Maroon 5。 此时 想象自己淹没人海中，偶尔会觉得自己也与众不同，成为谁口中的那个谁，可能还碌碌无为，即便你说我在痴人说梦，如果我注定普通，也要仰望那片星空，哪怕你说没有用，做一场梦扑一场空，孤独的路一定有风，为命运坠落，哪怕有一万分之一也往前冲。 将什么故事写在过去，散在风中，即便此刻两手空空，即便隐隐作痛，要记得时而抬起头仰望星空。 我可以在那狂风暴雨之中等待彩虹，哪怕是一场阵风，一声叹息，一句嘲弄，在闯入茫茫人海中，做着平凡的梦，也闪耀着自己光辉，不为所动、啊、 名为普通。 不知道当你接收完这一首特别版的哈，少年版，也是这种阿卡贝拉的形式演唱的歌曲，普通啊，尤其是来自合唱啊，大家这种年轻的声音之后，这首歌在你脑海中是不是印记更加深刻？ 就不普通了，那肯定是不普通了。首先， 就是我们在第一时段听到了谭汉霄的这个一个成年版，应该说哈， 是 他自己作词作曲啊，各方面都是自己来操控的，演唱的这一首《普通》 很棒。 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也是真的，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熟知，很著名的厦门六中合唱团。 哎，我就知道。 是他们？ 不是，我就知道是一些年轻的孩子们。 对，这个 能听出来。 他们成立于1995年，然后在2014年呢，组成了室内的混声合唱团，现役团员呢有70多人啊、均是热爱音乐的在校学生组成。然后这个学校它是分初中部和高中部。 嗯，厉害了。而且是就像他们分高音部、中音部是一样的。 对，就是每当你听到这种无伴奏嘛，就叫阿卡贝拉嘛，无伴奏就纯人声的伴奏，然后演唱的歌曲，就真有一种浓浓的氛围感啊，那种氛围感是来自于强烈的青春气息。 对，刚才就能听出来。 对、啊， 我说这个年轻的这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合唱团，它是别人就成年合唱团，它代替不了的， 绝对代替不了、啊，就 是能听出来， 声音里就藏着太多的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哈， 对， 青涩也好，或者纯真也好，种种都会让这首《普通》变得不普通。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会成为你啊过几天愈发的觉得好听的歌曲。 嗯， 对，我觉得它本身作品就挺成熟的，完成度很高，然后加之这种合唱团的形式，真的给人一种非常需要，在秋天很需要的感觉。 对，我就喜欢这种在 我就喜欢这种 在一定的这个气候氛围内听到这个无伴奏的这种唱法。 我跟你讲啊，其实真的听歌多了，你会发现有音乐其实有它的四季性的。 是，我并不是说我哪个季节我都爱听你说的这个阿卡贝拉。 对、嗯、我也觉得就是这种 秋天深秋的时候， 对， 还有一个人的声音在深秋也特别适合，林志炫。 是我们可能是我以前啊，我老想打破这些就繁规俗矩啊，就是说被规划了，被定式了，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定式是有它道理的，就是说你在一个那个热火朝天的热辣的天气中，你可能你更需要的是什么，它那个定式它是有道理的。 对，还有就是其他季节我们可能包容度要更高，但我觉得天冷了之后其实包容度变低了。 哦， 你就一定要听那种耳朵绝对舒适的， 可能是 你没发现为什么我们说深秋或者冬天老歌开始越来越散发出温暖，被大家所又提及和喜欢呢？ 明白， 就是因为你发现这个东西它是经过了时间不断的打磨，还有这种不断的这个筛选啊，最终它就是好的，对吧？毋庸置疑的好。所以秋天可能我们的耳朵变得更加的需要品质更高的东西来给它营养了。 是， 那你下面这首行不行？ 我下面这首 啊， 你行不行啊？ 它是他们其实啊， 哎呀， 他们其实说实话，他们从生下来 就没不行过， 确实在音乐上就没不行过， 真的。 但是他们真是缺少营养，真的很缺少营养。但是他对他们用歌声啊，就每天起来可能用音乐，就不想其他的了，就不像老我们想的，还每周四还要吃个什么，每周三的主题是什么美食？ 他也就喝杯咖啡吧。 对，他们可能就真的是在鲍勃·马利他的回忆录里也是这样写，他说年轻的时候就是我起来以后唯一能让我就忘记饥饿的是我跟朋友们拿起琴。 嗯，音乐 也很不容易，是。 来，我们听一下。 You look me with that scorn, then you heat up all my corn. We're gonna chase those crazy, chase them crazy, chase those crazy ballers out of town. Steady little bit, step, stop, step. 韩立在听见里面有各种乐器在模仿他们那个家乡的，就是这个非洲啊，非洲大家也都知道有各种禽类，各种这个各种兽类啊，这种模仿这种小动物啊，这种动物的叫声的时候，韩立呢还真是他能想到的是，哟，他们可能是就是说小动物可能是他们那个，或者是就是说猎杀这些动物，他们都能想到是肉，是一口肉什么的这种感觉。 我哪儿这么说了？你给弄得那么血腥的， 你很体恤别人。 没有，我就想，其实人在这种精神的世界里啊，有许多东西是能够战胜饥饿的。 是是，这个我相信。 但是你可以就是意念的 果腹感吗？ 嗯， 就是我吃过了啊，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对吧？ 对， 点亮火柴，然后烤鸡也来了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吃饱饱，吃香香了。 是，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但是北京乐广播晚间的节目呢还在继续着，道道已经在楼道里了啊。 嗯， 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晚上带来的最后一首歌，喜欢他的朋友听到这个前奏就感觉说我今天终于赚到了，等到了林俊杰。 哦，林俊杰， 用一首《原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明天见喽，晚安。 晚安。 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以及花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 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